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48集。这是一张年轻而讨人喜欢的面孔，可以说是英俊的，但一笑时露出的一对虎牙却可爱的几乎有些稚气，无形间藏起了他眼底的凶残和野气。薛洋把绷带扔到一边道：“哎呀，被你发现了。”魏无羡道：“故意装作疼得害怕，让人良心发作，不好意思摘你的绷带查看，故意把双滑露出一截，故意说漏嘴，说自己是云游道人，不光会使用苦肉计，而且还很会利用人的同情心，演得好一派轻易出尘，大义凛然。若不是你不该懂不该会的东西太多，我真的顺理成章地坚信你是小星辰了。”而且问灵的时候，宋兰最后回答的两个问题答案，一个是小星辰，一个是尔等身后之人。如果尔等身后之人也是小星辰，那么宋兰没理由一定要换一种表述方式，除非小星辰和尔等身后之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宋兰想要提醒他们这个人很危险，但直接答薛洋又怕他们不认得薛洋，只好如此。薛洋笑嘻嘻地道：“谁让他名声好，我名声坏呢？当然要装成他，才比较容易获取别人的信任。”魏无羡道：“演技精湛。”“哪里哪里，我有一个很有名的朋友，那才叫做演技精湛，我自愧不如。”“好了，废话少说，魏前辈，这个忙你非帮不可。”控制宋兰和温宁的黑色长钉是你做的吧？阴虎符你都可以复原一半，修补一个魂魄，又何必要我帮忙啊？”“这不一样，你是开山者，如果你不先做出前面的一半阴虎符，我是没办法自己做出后面一半的。你当然比我厉害，所以我不能做到的，你一定可以做到。”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认识的人都对自己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魏无羡摸摸下巴，不知是否该礼尚往来，相互吹捧一番，说道：“你谦虚了。”薛洋道：“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说话从来不喜欢夸夸其谈，如果我说要杀一个人的全家，那么就一定是全家，连条狗都不会给他留下。”魏无羡道：“比如岳阳常氏。”薛洋还未答话，大门突然被猛地砸开，一道黑色身影飞了进来。魏无羡和薛洋同时向后退去，离开了方桌。薛洋眼疾手快地夺走了那只锁灵囊，宋兰一只手在桌上轻轻一扶，在空中翻起，落在桌上化去了力道，随即猛地抬头望着门口，道道黑色血丝爬上他的面颊。温宁拖着一身铁链，携一股白雾黑风沉沉破门而入。早在刚才吹第一段笛音的时候，魏无羡就已经发出了召唤温宁的指令。魏无羡对温宁道：“出去打，别打烂了，看好活人，不要让其他走石靠近。”温宁抬起右手，一根锁链甩了过来，宋兰举起拂尘相迎，两物相击，纠缠在一起。温宁拖住锁链向后退去，宋兰也不放手，就这样被他拖出了门。众世家子弟已躲进了屋旁另一间店铺，伸着脖子看得目不转睛。拂尘、 铁锁、长剑，叮叮当当，火花四溅，只觉得这两具凶尸相斗真是凶悍无比，招招狠辣，拳拳到肉，也只有凶尸能打得如此粗暴了。若是两个活人这样对打，早已缺胳膊少腿，脑浆爆裂了。薛洋道：“你猜谁会赢？”魏无羡道：“用得着猜，肯定是温宁赢。只可惜我给他钉了那么多刺炉钉，他还是不肯听话，有些东西太认主了，也很是叫人头疼。”魏无羡不咸不淡的道：“温宁不是东西。”薛洋哈哈笑道：“你没发现这话有歧义吗？”说到有字时，他突然拔剑刺来，魏无羡闪身一躲道：“你经常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偷袭吗？”薛洋讶然道：“当然，我是流氓啊，你又不是才知道。我也不是想杀你，就是想让你不能动，先跟我回去，慢慢的帮我修复这个魂魄。都说了我无能为力了，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你一个人没有头绪，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交流探讨一下嘛。”这次话没说完，他又是一剑。魏无羡在满地纸人的碎片里避了又避，心道：“这小流氓当真身手不错。”眼看薛洋出剑越来越快，刺的地方也越来越刁钻毒辣，魏无羡忍不住道：“你欺负我这具身体灵力低吗？”薛洋道：“是的呢。”魏无羡终于遇上一个比他还不要脸的了，也嘻嘻笑了回去道：“宁可得罪好汉，不可得罪流氓，说的就是你，不跟你打，换个人来。”薛洋笑眯眯的道：“换谁呀？那位寒光君吗？我让300多只走尸去包抄他。”他话音未落，一道白衣从天而降，碧晨冰冷澄澈的蓝光迎面朝他袭来，蓝忘机周身如笼罩在一团冰霜气势之中，挡在了魏无羡面前。薛洋掷出双华替他挡了一剑，两把名剑正正相击，各自飞回持有者手中。魏无羡道：“这是不是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蓝忘机道：“嗯。”言毕继续与薛洋交锋。方才是魏无羡被薛洋逐得东游西走，现在却是薛洋被蓝忘机逼得节节败退。薛洋见势不好，眼珠一转，微微一笑，忽然将右手里的双华一抛，换为左手接了，右手则在袖中一抖。魏无羡警惕他要从乾坤袖中甩出什么毒粉暗器，却见薛洋袖中抖出又一把长剑，天衣无缝地转为双剑进攻。这把从中抽出的长剑锋芒森然阴郁，挥舞之时似乎还散发着丝丝黑气，与双华清亮的银光形成鲜明对比。薛洋双剑齐出，左右手配合得如行云流水，顿时强势起来。蓝忘机道：“将灾。”薛洋道：“哎，寒光君竟然识得此剑，何其有幸。”将灾便是薛洋本人的佩剑，剑如其名，和他的主人一样，是一把带来血光杀戮的不祥之剑。魏无羡插口道：“这名字与你当真绝配啊。”蓝忘机道：“退后，这里不用你。”魏无羡便谦虚地听取意见，退后了。退到门口，看看外面，温宁正面无表情地掐着宋兰的脖子，将她悬空提起，砸进墙壁，砸出一个人形大坑。宋兰也面无表情地反手抓住温宁的腕部，一个倒翻，把她掀进地里。两具凶尸面无表情，打得砰砰咚咚巨响不断。双方都没有痛觉，不畏受伤，除非斩为尸块，否则断胳膊断腿也能继续战斗下去。 魏无羡自言自语道，这里好像也不需要我。忽然他看到对面一间黑漆漆的铺子里，蓝景怡在向他拼命招手，心道，哈，那边肯定需要我。魏无羡前脚刚走，碧晨剑芒大盛，刹那间薛阳溜了手，双华脱掌而飞，蓝忘机顺势将此剑接住，见双华落入他人之手，将灾直直斩向蓝忘机接剑的左臂，一斩不成，阴寒的怒光在薛阳眼底一闪而过，他森森的道，把剑给我。蓝忘机道，此剑你不配。薛阳冷笑一声。魏无羡走到众世家子弟那边，被一群少年包围了。魏无羡问道，都没事吧？ 没有，都听你的，屏住呼吸了。 魏无羡道，没有就好，谁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再给他喝糯米粥。几名领教过糯米粥味道的少年纷纷做呕吐状。这时四面八方传来阵阵脚步声，长街尽头已开始人影幢幢。蓝忘机也听到了这声音，一挥袖翻出了忘机琴，琴身横摔在桌上，蓝忘机将碧尘抛入左手，剑意不弱，继续与薛阳缠斗，同时头也不回地将右手一扬，在琴弦上一拨而下，琴音铮铮，远远传到长街尽头，传回来的则是走失爆头的熟悉怪响。蓝忘机继续一只手对战薛阳，一只手弹奏古琴，轻描淡写的一眼扫过，再漫不经心地勾指拨弦，左右同时出击，气度从容不迫。金陵忍不住脱口而出，厉害。他看过江城和金光瑶夜猎出阵斩杀妖兽，只觉舅舅和小叔叔就是这世上最强的两名仙门名士，对蓝忘机从来是怕大于敬，尤怕蓝忘机的禁言术和冷脾气，此刻却忍不住为其风采心折。蓝景怡得意地道， 那是，韩光君当然厉害，只是他从来不喜欢到处显摆，可低调了，对吧？ 对吧，是对魏无羡说的。魏无羡莫名其妙道， 你是在问我吗？问我干什么？ 蓝景怡急了， 难道你觉得韩光君不厉害吗？ 魏无羡摸摸下巴道， 厉害，当然，好厉害，他最厉害了。 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也笑了。这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一夜即将过去，天快亮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天亮了就代表妖物也要浓了，到时候又是寸步难行。若是只有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个人倒也不难办，可还有这么多活人在，一旦被大批走尸包围，插翅亦难飞。正在魏无羡思绪急转考虑应对之策时，那阵清脆的咔咔哒哒的竹竿敲地声再次响了起来，那名盲眼无舌的少女阴魂又来了。当机立断，魏无羡道，走。蓝景一道， 往哪里走？ 魏无羡道，跟着竹竿的响声走。金陵微微愕然， 你要我们跟着一只鬼魂走，谁知道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魏无羡道，就是跟着他走，你们进来之后这个声音就一直跟着你们吧，你们往城里走却被他一路再往城门外带，遇到了我们，他当时是在赶你们出去，是在救你们。那忽远忽近诡异莫测的竹竿敲地声是那少女用来恐吓入城活人的手段，但恐吓的意图却不一定是坏的。魏无羡当时踢到的一颗阴历式的纸人头，可能也是被他抛在那里用以提醒和惊吓他们的。魏无羡又道，昨晚 他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紧急的东西，只是表达不了。薛洋一来他就立刻消失了，他八成是在躲避薛洋，总之和他绝不是一伙的。 薛洋怎么又有薛洋了？不是小星辰和宋兰吗？ 啊，这个待会儿再解释。总之里面那个跟韩光君在打的人不是小星辰，是薛洋冒名顶替的。那竹竿声还在哒哒响着，似乎在等待，似乎在催促。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